明星，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。 看看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，想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李慧珍。 双眼睛 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